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屯马线咧即将会全线通车啦。咁啊，运输署咧就系建议取消四条嘅九巴路线。郑女士， 咁我有屋企人咧喺需要翻工嘅，咁即系话我哋附近嗰度系冇港铁站嗰啲啊。 吴女士， 买餸啊嘛，一来一回。如果你话叫我揸住抽送，跟住又落地铁又上地铁，咁我会觉得好麻烦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缪代表作之一。 鼠疫可以令到某些人提高威望，但只要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和懦夫才会放弃斗争。 声音演绎卢伟力，有声好书《鼠疫》，星期一至五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6月21日新增一宗输入确诊个案，连续第13日本地零确诊。 陈茂波称，商户与顾客串谋套现消费券，视乎个案或追究。 未获发签证，台湾撤离7名驻港人员，调整服务方式。 伊朗与六国有关重新履行核协议谈判暂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星期一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们收听收看的是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各位观众听众。有关于医院那方面，见到医管局之前都说，在一些本身是普通科睇开的市民，医管局都会为他们提供一个接种之前，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之前的一个评估服务。这个安排究竟会是怎样呢？见到之前的讲法呢，就是说会在今个月底开始是提供这个服务，最快就说是听日已经是接受预约了。而家準備成點咧？對於一啲本身係普通科嘅服務，會唔會造成啲乜嘢影響咧？轉頭翻嚟都可以同我哋一齊嘅喺直播室嘅嘉賓一齊傾啊！另外咧就有關於咧喺疫情近期都見到緩和咗一啲咧，喺上星期見到醫管局咧就話係進一步放寬一啲探訪者，話佢哋咧即係打曬疫苗啦，夠14日咧就唔使做一個嘅病毒檢測喎。嗱，嚟緊喺呢一個嘅疫情緩和之下，會唔會再進一步去放寬咧？放寬嘅方向又係點咧？有点睇，欢迎打嚟1872311，有关于咧喺医院嘅探访方面咧，同埋有关于喺普通科门诊而家会做一啲接种之前嘅评估，你可以讲下你嘅意见嘅。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有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嘅。早晨， 系早晨，你好，早晨，大家好， 早晨，早晨，高拔升医生，头先又讲到有关于即系医院方面咧，会有一啲放宽探访嘅措施啦。最上个星期就见到话系话即系打够两剂疫苗。又唔少過14日嘅，又唔需要再做檢測，因為之前就話要再做一啲嘅檢測嘅，咁就可以做一個因恤或者緊急探訪嘅。呢個係咪即係最新嘅安排嚟嘅？會唔會再諗其他喺疫情緩和之下都可以再放寬多一啲探訪嘅措施啊？ 係啊，我哋其實咧喺現在咧，大家見到香港整體嘅疫情都比較受控啦，情況都比較穩定。咁所以咧，我哋都明白到市民都好希望能夠探到佢哋住喺醫院嘅家人啦。 嗯。 咁因此咧，我哋除咗上個星期，隨住個疫情比較穩定，亦都見到越嚟越多數據顯示咧，但打完個疫苗咧，保護性係非常之理想啊！咁所以咧，我哋上個星期就公布咗，如果嚟探訪者佢打咗兩劑疫苗，亦都隔咗14日咧，佢嚟醫院探病咧就唔需要再做嗰個快速測試或者核酸測試。另外咧，我哋今日咧都會遲少少公布咧，我哋都希望能夠做得到咧，呢個禮拜之內，能夠再放寬個探訪安排。我哋現在咧就有18間醫院啦，即係我哋嘅非急症醫院咧，就有一個特別探訪安排。咁我哋喺呢個星期之內咧，都會希望做到咧，將18間增加到22間嘅醫院。咁另外有啲醫院咧，佢原本可能係個別病房能夠做得到呢個特別探訪安排啦。咁我哋都會咧增加多啲病房咁樣樣。咁同時咧，以往都係病人好多時嚟到個家屬咧，一個星期只能夠探到一次。咁我哋都希望咧，能夠將個次數增加。咁譬如有需要咧，都可以探到一至兩次啊，咁樣樣。咁等佢多啲時間咧，可以支援佢嘅屋企人。咁呢啲幾方面咧，就今日下晝咧，我哋都會比較詳細咧，向大家公布。咁咧就同時咧，都會喺呢兩日咧， 開始預約家屬，咁希望喺呢個禮拜之內咧，都能夠開始啟動呢個新嘅探訪安排咁樣。 嗯，嗱，啱啱咧同我哋傾緊咧就喺直播室嘅高拔昇醫生啊，咁啊高拔昇醫生咧就係醫管局嘅行政總裁嚟嘅。頭先講到話放寬一啲醫院咧嗰個探訪安排啦，18间去到22间，即係多咗呢幾間係一啲乜嘢類型嘅醫院啦。頭先講到話嗰啲房間上面都會有一啲放寬啦，探訪嘅家屬嘅次數亦都會放寬啦。具體係點咧？同埋個考慮係啲咩咧？係咪就係見到而家個疫情再放寬，都個風險唔會太大咧？ 係啊，冇錯噶。咁喺之前咧，我哋主要做特別探訪安排咧，都係啲我哋療養嘅醫院啦，或者康復嘅一啲病房咁樣樣。 嗯。 咁主要咧，因為考慮到嗰啲病人咧，好多時住院嘅時間比較長啦。咁而家當然好多時我哋透過視像都有個探訪安排。 嗯。 當然都明白，無論病人同家屬咧，都希望可以真真見到面啦，各方面這個都有一定嘅需要。 嗯。 咁另外咧，其實喺我哋而家急症嘅醫院咧，因為病人住院日數比較短啊，好多時都係幾日咁樣樣。咁好多時嗰啲就預約比較困難啦。咁嗰啲咧，如果有需要咧，我哋都會做一啲因恤嘅探訪安排，譬如病人嘅情況比較嚴重啊，或者佢情況轉變啊，咁當然醫護人員咧都需要見用家屬啦，亦都需要一定嘅探訪安排。咁今次主要嘅考慮咧，就係喺我哋主要大部分嘅療養嘅急症醫院，都希望咧能夠做得到呢個特別探訪安排。 嗯， 等嗰啲住得比较耐嘅病人咧，佢有多啲家属嘅支援啦，吓，同埋互相嘅配合。咁除此之外咧，虽然个数目好似由18间增到22间啦，但其实咧，原本一啲医院，譬如话佢本身可能有部分病房只能够做到呢个安排，咁今次咧我哋都再放宽啲。又另外，譬如举例，好似喺屯门医院咁样，主要系急症医院咧，好多急症，但其实屯门医院里边咧都有一个好大嘅康复大楼，有几百张病床嘅。咁今次咧，我哋都希望能够加强喺嗰方面嘅服務，等家屬啊同病人咧都能夠多啲探訪啦。咁頭先你提到個考慮點，其實幾樣嘅。第一樣嘢咧，當然就係考慮到整體個疫情啦。咁大家見到而家香港整體疫情咧比較穩定。第二咧，亦都要考慮我哋運作安排。 嗯， 因為大家知道咧，我哋要同病人預約啦，預先約咗。咁家屬如果佢冇打針嘅，亦都可能要做核酸檢測啊，各方面都要時間去準備。第三咧就是、因為佢有好多申報表啊，各方面嗰啲我哋要去填嘅嚇，咁所以呢啲方面工作都重要，所以運作上嘅考慮。另外一點咧，當然就係疫情考慮啦。嗱，大家記得較早前咧，嗰位17岁少女，佢個家人咧嚇，佢都曾經去醫院探病，大家都記得。咁所以如果呢方面我哋做得唔好嘅時候咧，萬一又有出現一啲個案喺探病嘅時候發生咧，個後果可以好嚴重。咁所以點解咧？我哋一方面隨住疫情穩定，希望能夠盡量去方便病人同家屬嘅探訪。另一方面咧，都要以防萬一。萬一真係唔好彩有家屬啊，各方面咧，佢本身可能係已經感染咗，或者佢唔知道。雖然檢測係陰性啊，但佢自己唔知道，可能已經係潛伏期咧。嚟到醫院探訪咧，盡量都唔希望出現感染其他人啦，更加唔希望出現有爆發。咁所以講到尾咧，能夠希望做到呢啲工作咧，第一都要大家市民配合啦。第二咧，那個疫苗接種是非常重要，因為大家知道無論是醫院、我們的同事、社區探訪病人，越多人接種疫苗整體的保護性提高，也是呢萬一、有一些病毒，特別是變種病毒入到我們的社區、在探訪者出現呢，都不會出現一些爆發的情況。 所以剛才聽你這樣說，是不是暫時現在接下來新一段的放寬都是一些療養、或者復康方面的病人多一點？還有剛才聽你這樣說，放寬是不是都是現在由一個星期一次去到兩次，就應該都是上限來的，去到兩次。還有用不用那些探訪的人呢，都是要打完兩支針，起碼要有這個條件才可以讓他們放寬到兩次探訪？ 我們現在就不需要的，即是探訪的人主要兩種，一種就是如果他未接種疫苗的，他可能就要做個核酸檢測啦，因為有些病人呢，他的家屬呢都要需要來探訪，因為他有時譬如說協助個病人，他如果要康復的，他回家怎樣去做一些訓練安排都有這個需要，所以呢他就可能要做一個核酸檢測，做完之後呢才來探訪樣。但當然如果病人家屬他做了那個接種疫苗了，那情況就更加理想了，因為能夠給到個空間呢，他可能甚至乎將來可以探訪的次數會再多一些，或者多一些家屬來，因為呢就其實沒有一個剛才提到上限的，反而最重要的呢就是個安全性，即是我們明白亦都認同呢， 病人家属探访是很重要，大家知道无论他的情绪啦、实际上的支援啊、他康复的进度啊，我想有屋企人的支持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嗯， 但是呢在医院的立场呢，或者整体香港感染控制立场呢，一定要平衡那个危险性。 嗯， 咁所以做检测是一个方法，但是我想在无论所有的国际文献啊，我经验都见到呢，始终打疫苗是最重要。因为你见到在最近，譬如在外国的地方，大家见到不少的区呢，由于有个变种病毒的关系，你见到很多医院啦、长者院舍啦，都仲系有爆发嘅，同埋一爆发就好严重。 嗯， 咁所以点解嗰个免疫力喺一啲呢啲咁嘅情况咧，特别医院情况系咁重要。 OK， 另外除咗讲到探访方面啦，见到有个叫疫苗咨询嘅服务咧，嚟紧都会推嘅，就系话本身已经系普通科门诊嗰啲病人啦，咁就可以即系可能都隔得比较长时间先去复诊，咁可以提早啲去预约，就话啊问下即系啲普通科门诊嘅医生系咪可以自己嘅身体系适合打针咧？咁呢个服务而家最新嗰个嘅进度系点？因为之前啲人又话担心会影响本身普通科嘅服务啊嘛，呢、这个准备成点？系咪听日开始预约噶？ 系啊，冇错，我哋其实咧就几样嘢一齐进行嘅，都系希望鼓励方便到市民咧，可以接种个疫苗啦。因为正如头先我咁讲，你睇全世界嘅例子都见到咧，可以有变种病毒，可以有爆发，但系咧接种疫苗咧系最大嘅帮助同埋最重要嘅方向。嗱，咁啊为咗要鼓励市民接种疫苗，亦都叫做剔除一啲误解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好多功夫。 系 嗱，一方面咧就系、我哋都有同事啦，同柜台合作啦，譬如喺即系呢一点个时间咧，都做咗我印象中都成十集以上咧嘅唔同嘅一啲疫苗资讯，咁啊唔同专科嘅同事都讲解翻，譬如如果病人咧或者本身有啲咩慢性病患，有啲咩需要注意。不过咧，我都想跟或者重复翻我哋嘅专家同事嘅一啲意见啦。大家知道我哋唔同嘅专家学者都讲过，其实今次呢个疫苗咧系非常之有效同埋好安全啊。基本上我哋专家都话，其实你打得流感针咧，大致上都打得噶啦，當然如果你特別有敏感嘅情況，可能要注意啦。咁、但係咧，我哋都明白始終市民佢有啲擔心嘅。咁、所以咧就點解特別安排呢個普通科門診嘅諮詢服務？咁就係話，如果啲病人雖然好理解啦，亦都佢都想接種，但係有時唔知點解原因啦，佢都仲係有啲擔心想嚟見一見醫生咧。咁我哋都特別有呢個安排。咁所以咧就亦都特別安排一定嘅名額啦，佢就可以好似平常咁樣啦，打電話翻去佢原本嗰、那個。复诊开嗰个门诊嗰度预约，咁咧，但系同事就会见佢安排，譬如话解释翻俾佢听啊，嗰个情况啊，等佢知道可以安心，系适合打疫苗，或者会有啲啊自己嗰个期望管理会好啲咧，知道打完之后感觉会点样啊，或者有冇啲咩要注意啊，咁样样吓。 即是一定要是电话去预约的，同埋而家有冇话名额是每间医院几多啊，或者全港所有医院计个名额有多少？ 我哋估计咧就应该。人数就唔应该太多嘅，因为其实咧，我谂大家都见到嘅喺随住好多宣传教育工作啊，随住好多专家都出嚟解释嘅时候咧，我哋见到好多市民都明白噶啦，事实上都亦都系，譬如喺过几个星期啦，无论系我哋医院本身嘅同事啊，或者社区，我哋见到嗰个预约情况咧，都系上升得都几理想，我自己觉得吓。咁、所以咧，我哋相信大部分市民其实都明白，同埋最近好多专家都解释咗，譬如头先我都学专家讲啦，即系。其实基本上大部分，譬如你如果接种流感针冇问题嘅市民咧，应该都冇问题。所以我哋估计咧数目就唔会太多嘅。咁主要喺我哋70几间门诊咧，普通科咧吓，咁嗰啲市民都可以去嗰度预约。咁我哋而家都预留一定嘅名额。咁但系嗰个咧，我都会 keep 住一个弹性嘅，我哋都会譬如话真系个需求好大咧，我哋当然希望能够帮得到市民喺呢一方面啦。咁所以都要睇住嗰个情况而定。咁同样地咧，我哋都会继续同唔同嘅专科团体啊。同埋唔同嘅專家咧，一齊繼續希望俾多啲資訊市民啦。因為我都可以俾一個例子大家，譬如喺我哋醫管局內部啦，我哋自己咧，我哋自己同事咧，我哋都會有啲熱線俾佢哋打電話嚟問嘅。因為講真，我哋同事都係市民嚟嘅啫，咁有啲同事有啲情況都係唔係好理解。譬如接種安排嘅方面，我哋都會有熱線睇佢問。咁所以我哋見到做咗好多啲工作咧。譬如喺我哋內部啦，嗰、那個接種嘅情況係理想咗好多嘅。譬如我哋最近睇翻。我哋最新嘅數據，如果冇記錯咧，應該大約都有36000多位同事，咁啊打針，即係我哋超過40%嘅同事噶啦。咁啊，當然如果你話專業組別同事，譬如我哋醫生同事咧，打針嘅數目應該都起碼60-70%，據我所知嚇。咁啊，甚至個別部門嘅數字係會更加高。咁所以都見到咧，嗰個資訊係好緊要嘅。同埋我諗大家而家見到嗰啲數據咧， 無論是本地和外國都是、 嗯、 都很清楚顯示呢、這個疫苗是非常重要，亦都非常有效，同埋都非常安全。 但、嗯、想講即係本身醫管局員工之前，我想繼續講翻呢一個即係疫苗諮詢咯先。而、嗯、家你係咪都係話主要係電話可以預約呢個新嘅服務？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我見到一啲關注團體就話啊，可能真係打機都打唔通喎，其實都老人家淨係識得用電話呢個方法去預約噶嘛，打唔通咁點咧？有冇用額外嘅人手去準備咧？同埋冇喺普通科門診去覆診開嘅人就冇得參與今次服務，係咪咁？ 嗱，我哋咧、那個情況都是保持機動性的，都會留意住平時，因為平時都有不少市民打電話嚟問過對服務嗰方面咧，所以我哋都會預翻人手咧去接聽呢啲電話去安排咁樣，同埋成個概念咧，大家知道好多時我哋經驗啦，睇翻打嚟問嗰啲病人咧，或者之前平時睇嘅啫，都係可能佢本身都睇開個醫生嘅，佢睇開有啲長期病患啦嚇，咁 啊，所以一般市民嚟講咧，佢應該譬如如果我有長期糖尿病血壓高咧。佢應該睇開一個醫生啦，咁、嗯、所以最好咧，都問翻自己嘅醫生咧，因為佢最清楚你嘅病歷，最清楚你嘅情況啦。咁、 嗯、 所以大家見到好多專家都鼓勵咧，佢問翻自己家庭醫生嗰個情況。 OK， 咁但係咧，當然我哋都明白有啲病人，譬如我哋普通科門診，因為好多病人嘅個數目比較多，同埋好似頭先你都提到，有時病人佢咁啱嘅復診期比較厚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平時都有同個病人講啊，你個糖尿控制得好唔好啊？你個血壓控制得好冇，所以平時個病人都會知道。咁、 嗯、 但係可能佢覺得，哎，我太耐冇睇啦，驚住上次好似控制啫。今次可能佢有啲新嘅嘢，佢想了解，咁我先額外嘅安排。所以我哋估計個需求應該就唔係太大嘅。 嗯， 但係正如頭先你講，我哋都留意呢個情況啦，保持個機動性。咁如果真係需要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額外調配一啲同事幫手呢方面嘅支援。 會唔會針對呢一啲要做呢、這個諮詢疫苗諮詢嘅一啲復診嘅朋友啦，會俾多啲一啲身體檢查，詳細少少嘅身體檢查，然後個醫生先至去判斷啊，佢適唔適合打疫苗咧？咁會唔會做呢一樣嘢？同埋有冇啲指引俾呢一啲專係提供疫苗諮詢嘅醫生啊？邊一啲疫苗適合邊一啲嘅病人多啲啊？咁會唔會咁？ 我諗都唔係太需要嘅，我自己覺得嗱，主要原因係點解咧？因為開頭的時候咧，我都記得啱啱開始打疫苗的時候，大家都比較多擔心嘅， 嗯， 亦都比較多嘢唔清楚。譬如最常見啦，好多市民都會話，我睇電視咧，啲訪問都會話啊，阿婆婆或者公，我三高嘅，所以唔打得咁樣。咁但我諗而家都好清楚，大家見到無論係個科學數據啦，同埋香港嘅經驗咧，都知道唔係話三高係唔打得噶嘛。 嗯， 啊，咁而事實上，大部分病人咧，我哋相信咧，個疫苗接種都係適合嘅。 嗯。 啊，咁所以咧嚟到，譬如我哋門診復診嘅時候咧，因為我哋嘅病人嚟噶嘛，所以我知道佢病歷，知道佢控制啦，所以我哋相信個醫生咧，其實一睇差唔多都好快可以評估到，等於用翻我頭先個比喻，佢打流感針咧，佢唔需要做一個詳細評估，重新再 check 過曬咧，先至話到俾個病人聽，佢適唔適合打流感啊嘛，個道理係一樣。咁但係當然，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咧，同流感針始終大家嘅認知都係爭少少啦，唔係完全一樣。咁所以咧，我哋預計咧，同時可能用。要用少少時間咧，特別一啲比較擔心嘅一啲病人同佢解釋，但係我哋就覺得應該唔需要話要重新做一個檢查，應該冇呢個需要。 指引咧，即係有冇特別一個清楚？ 哦，這個都清楚嘅。嗱，其實大家知道喺衛生署咧，佢哋做咗好多指引，亦都喺唔同嘅醫學專科學院啦、醫學專業團體咧出咗好多唔同嘅指引噶啦。但係嗰啲咧，我想強調都係啲好特別特殊嘅情況咧，先需要。 嗯， 絕大部分嘅病人咧，其實都係好簡單嘅。或者我哋常見嘅慢性病，嗰啲都係好簡單啊。咁、基本上個病情，除非你係完全失控嘅啫，如果唔係咧，基本上都係好安全。 嗯，有冇話即係都有評估過對於原本嘅普通科門診嘅影響有幾大？頭先你話加咗啲人手啦，有冇確實話即係加咗幾多落去咧？又會唔會抽走咗原本佢哋做緊嘅工作咧？ 我哋估計個影響就唔至於太大嘅，因為咧就暫時我哋主要都係照顧我哋本身嘅病人咧。 嗯， 因為咧其實佢講得白啲，佢本身佢都會係復診嘅咧，可能個時間係褪前褪後啊，我哋少少調節咁樣樣。咁啊，所以我哋預計嗰個鬆動咧，都可以處理得到。 嗯， 咁當然啦，你話會唔會喺個別嘅診所，譬如好受歡迎嗰啲，或者好多病人喜歡去訪問嗰啲咧，有少少個壓力咧，我哋都會注意睇我呢個情況。 嗯， 咁當然如果有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內部調配翻啲同事去幫手啦。因為我諗最終咧，大家知道而家喺醫療上咧，最大嘅威脅或者壓力都係嗰個疫情啊。如果能夠處理到疫情， 特別透過疫苗接種咧，我哋都希望能夠盡量喺呢方面做得到。 嗯，喺答半之前，我哋都想問一問啦，有關於即係住院病人係咪嚟緊都諗住幫佢哋有一啲即係接種嘅服務啊？醫院可能長期留喺度住院嘅一啲病人，有冇邊類病人會幫佢哋打針多啲先嘅咧？ 係啊，我哋都留意到咧，就係因為有啲病人咧，佢住院嘅時間比較長，有啲因為佢康復時間好長啦，要住幾個月啦，亦都有啲療養嘅病人咧，佢可能住時間長。 嗯， 另外有啲就可能譬如精神科嘅病人。亦都可能要住幾個月，甚至乎以年計嘅時間。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呢個星期咧，都開始逐步咧，會幫呢啲病人去打呢、這個新型冠狀病毒嘅疫苗。 係， 譬如話我哋剛剛上個星期咧，都開始咗為一啲長期住院嘅精神科嘅病人咧，去打呢、這個新冠疫苗。 今個星期開始，好快喎咁。 係啊，冇錯，其實上個禮拜都試行咗，但係今個星期就會比較廣泛咁樣做。首先咧，我哋都係會喺長期住院精神科病人嗰度試行先嘅。 嗯，咁全部醫院嘅呢一類。 係啦，總之有呢類型嘅病人就會住院住得長嘅咧，我哋都會逐步同佢打。咁但係當然咧，開手嘅時候咧，可能比較集中啲，譬如喺比較多啊，譬如喺精神科醫院佢住得耐啊，嗰啲病人比較集中，就會喺嗰度開打先。 嗯，有冇啲咩病人你哋覺得都未必咁適合咧？就算係即係長期病或者唔係緊急性嗰啲病嚟講，未必適合打針咧。 哦，咁當然有時病人咧佢。雖然長期住院啫，但可能佢病情間唔中有起伏啦。如果有啲急性嘅病啊，或者情況真係唔穩定嘅時候咧，可能都要穩定咗嘅時候咧，先適合接種嗰個疫苗嘅。 嗯，好啊。嗱，直播室咧呢度咧就系请嚟有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柏胜医生嘅。头先讲到几个唔同有关于医院嘅情况，包括疫苗咨询等等。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东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来自东莞。东莞今日对全市人员展开核酸检测，确诊的是麻涌镇广州新华学院东莞校区的学生，是早前一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东莞市疾控中心表示，今次东莞疫情和广州疫情分别来自不同的传染来源，患者就读的学校目前只是提供网上教学。麻涌镇全镇实施封闭管控，居民不得离开封闭范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若果中国不合作进一步调查新冠病毒源头，将会面对国际孤立。沙利文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现时未到发出威胁或者最后通牒的阶段，会继续在国际社会争取支持。若果中国拒绝履行国际义务，美国将会同盟友磋商，考虑如何回应。沙利文说，美国不会只是依赖中国，除了世卫调查，美国本身亦都会分析，包括透过情报部门以及同盟友合作追查到底。中国外交部重申，疫情溯源是科学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又要求美方能够好像中国一样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研究合作。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将会在星期五在白宫会见阿富汗总统加尼和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自从拜登四月宣布在九月十一号之前撤走所有派驻阿富汗的美军之后，阿富汗保安部队和塔利班武装分子的战斗加剧。白宫发表声明说，加尼和阿卜杜拉的到访将会凸显驻军持续缩减之际，美国和阿富汗之间的持久伙伴关系。声明又说，华盛顿致力通过提供外交、经济和人道援助支持阿富汗人民。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64， 日元 110.21， 瑞士法郎 0.922， 加元 1.244， 人民币 6.454，

无限量宽推高商品，通胀带动资产价格上升，下半年投资市场继续上半年格局 炒通胀嘅、哦，咁就算加唔加息都好，都炒到残啦。铜咧，阿爷话要倒啲国储铜出嚟，得水又散水，咁你点玩啫？ 一桶金六月二十六日下午举办最后一场2021投资月论坛，请嚟独立股评人胡孟清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三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究竟世界是否真实存在？我这个怀疑至少证明我是真实存在。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畅谈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1年6月21日，新增一宗输入确诊个案，连续第13日本地零确诊。 陈茂波称，商户与顾客串谋套现消费券，视乎个案或追究。 未获发签证，台湾撤离七名驻港人员，调整服务方式。 伊朗与六国有关重新履行核协议谈判暂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啦，8:39啦。头先就喺同直播室啦嘅高柏星医生咧，医管局行政总裁啦，就讲到有关于咧，即系放宽医院一啲探访安排，咁就话喺今日晏昼啦，稍后少少咧，就一个嘅医管局一个嘅新闻稿嘅公布嘅。咁另外仲有咧，有关于疫苗咨询都倾咗少少，仲有就系而家一啲嘅住院病人嘅打针安排啦，先系倾到呢一样嘢啦，就主要话喺精神病嘅病人嗰度系会做先嘅呢一个，但因为我就见咧，譬如科兴嗰度咧就讲话佢哋嘅指引嗰度咧写明有精神疾病史嘅人咧喺打科兴嗰阵都要慎用，呢、這个有冇系你哋考虑嗰阵又拣精神病人先，但系佢哋有个指引咁样考虑嘅时候，你哋点平衡咧？ 哦，其实咁嘅，我哋考虑帮边一批病人去接种疫苗先咧，主要有几样嘢嘅，第一咧。大家知道喺譬如急症医院咧，大部分病人都系有啲比较紧急嘅病，佢先会住院啦，同埋住院嘅时间比较短啦。咁所以咧，一般情况咧，就如果佢有急病嘅时候咧，都尽量唔会打疫苗噶啦。唔系有只疫苗危险，而系话咧，佢打完之后发烧，你都唔知系佢病发烧啊，定系疫苗引起佢发烧咁样。咁所以通常同埋因为急症病人住院嘅时间好短啊嘛，几日都出院啦。咁啊，等佢康复咗先打咯。咁但系咧，有一批病人咧。佢係住院時間比較長嘅，譬如可能要住幾個月啦，甚至乎更加長嘅時間。咁呢啲病人咧，係為咗防止佢自己受到感染啦，保護其他病人啊、家屬各方面咧，咁所以咧就我哋覺得佢值得打疫苗嘅。咁頭先你提到，當然啦，唔同嘅疫苗佢都嗰、那個我哋叫 drug insert 啦，嗰個藥物包裝咧都會提議係有啲嘢要注意啊，各方面。咁咧呢度咧喺醫院咧，我哋就都放心嘅，因為第一咧。就係嗰啲都係長期住院嘅病人啦，所以佢嘅病歷史咧，我哋非常之清楚。第二咧，所有嘅病人我哋都有專科醫生去睇佢嘅，咁亦都會評估個別嘅情況。我哋都會同病人同埋家屬去講啊，咁佢嘅病史係咁樣樣咧，邊只疫苗會俾佢較為適合咧？雖然咧，根據我哋暫時嘅資料咧，香港我哋用嗰兩隻疫苗咧，其實大部分病人都應該係冇問題嘅。咁但係當然個病人可能或者佢家屬有佢個人嘅比較考慮咁樣樣啊，咁我哋都會同佢傾。咁另外一點咧，因為醫院啦，咁基本上所有嘅設備都齊全，真係如果佢有咩，譬如最常見啦，頭暈身興嗰啲咧，我哋都能夠處理到噶。咁所以呢個唔係太大嘅擔心嚟嘅。 所以總之考慮咗啦呢一點。 冇錯冇錯。 OK， 頭先就講到啦，有關於喺醫管局嘅一啲員工啦，其中講譬如醫生呢一類專業職系呢一啲咧，都話六七成係打咗疫苗噶咯。咁而家有冇話仲有冇啲即係乜嘢嘅誘因係吸引啊餘下嘅人未打嘅人繼續去打針啊？咁之前就有啲類似疫苗假期嗰啲措施係推咗嘅，而家咪一路都推緊，有冇其他誘因推咧？會 嗱，我哋咧見到同事咧嗰、那個最近咧呢幾個星期咧嗰、那個預約打針咧嗰、那個反應都係好理想嘅。咁啊，其中我哋相信咧，嗰個疫苗之後嗰個休假非常之重要。咁啊，因為我哋醫護同事咧，我都相信佢哋其實都好清楚知道咧，嗰個疫苗嘅數據嘅方面咧係非常之清楚，亦都係有效，亦都安全。咁但係咧幾樣嘢，我哋見到呢個星期嘅變化咧，係令到嗰個數字上升得好快，預約啊同埋打針嘅同事。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之前咧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透过所谓临床数据，大家都听过做那些我们叫 clinical trials 的数据，就说保护是怎样，安全性是怎样，副作用啊这样。但是随着现在大家知道打疫苗的数目是以一计的，已经全球变成很多叫做实战的数据了，即是我们看到在全球不同的地方呢，实际上大规模在社区打的时候那个考虑是怎样，个有效性啦，甚至乎对病种变种病毒的有效性啦，或者个安全性咧，我谂特别我哋医护同事咧，佢哋好识得睇呢啲数据，佢就见到即系基本上嗰个实证系非常非常之清楚啊，咁所以点解佢哋都咁乐意去打针？另一样嘢我讲嗰个疫苗放假好紧要嘅，因为之前咧特别我哋有啲职系同事咧，譬如护理同事或者支援同事咧，佢哋就比较担心系咩咧？因为大家知道打完疫苗咧，虽然系好安全啦，但系好多时候都有少少唔舒服嘅，比较攰啲啦。最常见，譬如你打完伏必泰，都有唔少同事同我哋讲，真系会有啲攰嘅，同埋真系咧就会可能有啲微烧啊咁样样。虽然好多时候都系第日瞓醒又冇事，不过佢哋最担心系咩咧？就系佢担心如果我唔舒服咧，就影响到同事啊。即系譬如话一个病房有一个同事去打完针，跟住如果你话啊要休息嘅，咁其他人要做埋你啲嘢嘛。咁所以咧呢方面咧。就開頭大家都好擔心，要調啲間期啊安排。咁而家就好多啦，因為有個疫苗假期嘅時候咧，咁佢就知道自己啊預定嗰一日，譬如打完之後或者嗰日之後嗰日都可以係休息，咁變咗安排比較理想。咁當然咧，我哋都有其他方面，譬如頭先我提到熱線安排啦，等同事咧，我哋係有真人聽嘅熱線嘅，真係有個同事坐喺度聽嘅電話，咁可以解釋好多情況俾佢哋聽啊。咁呢方面都會幫到。咁啊，另外咧就係可能大家都聽過我哋。都有啲捐贈，有啲抽獎啊咁樣啦，都係少少嘅鼓勵性咁樣咯。咁幾份加埋，暫時我哋睇咧嗰個接種嘅情況都理想嘅嚇。 餘下嗰啲係咪都去到盡啦？佢哋可能係咪有啲咩身體嘅情況唔適合打定係點咧？有冇了解過呢、這個？ 嗱，我哋咧有啲同事都有，譬如熱線嗰度咧都見到嘅。前一排咧就比較多人打個熱線嘅問，譬如話真係個別身體情況，或者好似頭先你咁講啊，我有乜乜情況會唔會？咩时候打好啲，打边只好啲？但我哋最近见到咧，打嚟问嘅人都少咗好多，所以我哋相信咧，大部分同事如果真系有问题嗰啲咧，可能都已经处理咗。 OK， 嗱，而家就疫情稍微缓和啦，但系成日都担心会唔会有可能输入个案流入嚟香港，有可能会引发第五波又爆发噶咯？這个医管局有冇啲乜嘢嘅准备咧？又 系啊，這个都系我哋好关心嘅嘢。我哋而家其实都系两条腿走路嘅，一方面咧，随住疫情稳定，大部分嘢都恢复正常啦。譬如头先我讲。探病安排啊，我哋服務啦，其實而家服務量咧，基本上回復翻曬正常噶啦，差唔多。咁呢度一路會去做，但係同步咧，我哋都要預定，如果萬一有第五波嚟係點樣樣咧？嗱，因為大家見到啦，喺外國嘅情況咧，尤其是最近喺唔同國家咧，都有新嘅變種病毒啦。咁而呢個變種病毒咧，係都可以傳播得好快。大家見到好多時變種病毒咧，傳播率都比較高。咁因此咧，我哋都預定，如果萬一，大家明白香港是一个咁开放嘅社会，好多人喺外地一定有输入嘅个案。虽然如果比较多嘅个案会点样做呢？我哋一方面咧就系喺我哋北大屿山医院嘅感染控制中心嗰度加强嗰个演练啦吓，我哋不停咧会安排啲同事咧轮流入去咧去熟习嗰度嘅工作环境啊各方面。第二咧就系个病毒检测啦。大家知道咧而家好多地区都有新型嘅变种病毒，仲几款唔同嘅变化添吓。咁我哋咧就最近都引入咗咧一啲特殊嘅试剂啊，咁变咗咧我哋可以喺好短时间之内咧，一般咧喺一日之内咧都能够验得出咧系边一种常见嘅变种病毒。因为而家咧每一个变种病毒嘅病人或者佢输入嘅个案咧，我哋首先第一就会确定佢真系新型冠状病毒先啦。第二咧都会同步用一啲试剂咧，加快个流程，尽量喺24小时之内咧知道佢系边一种变种。咁如果將來唔好彩啊，出現第五波，有大量呢啲病人咧，我哋就可以盡快能夠知道佢邊一種病毒變種。咁而同一個病毒株嘅病人咧，我哋就可以將佢擺埋同一個地方啦。咁變咗咧就能夠騰空多啲我哋隔離設施。咁所以喺嗰個試劑啦，喺個流程啊，我哋做個化驗方面咧，我哋做多啲功夫。另外就係喺譬如北大嶼山感染控制中心嗰啲演練啦，同事嘅培訓啊。咁當然仲有，大家可能都記得之前我哋喺亞洲博覽館咧都有個社區治療設施啦。其實我哋都有 keep 住去嗰度去演練嘅。係啊，咁變咗萬一有需要嘅時候，都有唔同嘅同事去做得到呢樣嘢。咁當然隨住我哋好多服務都回復翻正常咧，其實我哋最近都睇緊我哋需唔需要整合翻我哋之前一啲臨時嘅人力資源安排，譬如調動啲同事啊、一啲津貼啊，或者一啲額外休息日啊咁樣。 咁啊，睇下點樣將來會需要調動啦。因為大家明白，一方面就好似越嚟越正常啦，但另一方面咧，隨時都突然間爆個第五波或者第之後嘅波啊。咁所以我哋兩邊都一齊做。 點平衡咧？啲人手嗰度 嗱，而家就係、是、我講咗個服務咧，大致上個量都要出恢復正常噶啦。咁所以大部分同事咧都係要 keep 住做翻平常佢哋嘅工作。 嗯， 咁啊，其實同平時已經冇乜分別噶啦。嗱，咁但係咧就係、是、永遠都要有叫做要有啲同事係隨時好似 stand by 嘅。 嗯。 嗱，而家我哋維持少量人手喺北大嶼山感染控制中心嗰度照顧現行嗰啲、特別輸入個案啦。咁、但係我哋就定期會調動啲同事啦，即係大家輪到入去，可能做幾個星期去做嗰啲演練啊、熟習嗰個情況。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就俗稱要調配啲同事啦。啊，咁、樣。 唔該曬高醫生上到嚟誒，先喺年代今日同我哋講有關於咧誒，頭先講到一啲疫苗評估啦，或者一啲放寬探訪嘅一啲最新情況啦，咪都講到醫管局如果應付第五波之後咧，有啲乜嘢嘅新措施或新安排等等嘅。唔該曬高醫生， 好唔該曬， 好先休息一陣。 結取每週世界香港大事精華，提供手語傳譯新聞。令香港成为无障碍城市。八十年代开始，从无间断。 大家好， 时事摘录，港台电视三十一，星期日上午八点。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睇，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政府咧喺有關於消費券咧，就喺上星期五咧下晝係公布一啲詳情啊。咁就話下個月咧四號開始可以登記啦，分期發放呢5000蚊嘅消費券嘅。嗱，第一期係2000蚊咧，最快8月可以拎咯。用途方面咧就話擴大到一啲交通嘅費用啊，公共交通費用都可以用得。嗱，請一位嘉賓咧喺電話旁邊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鶴玲，早晨。 早晨。 好，各位听众，如果对于观众听众，如果对于消费券有啲意见，都欢迎打嚟1872311嘅。先问一下阿黄鹤玲先，有关于而家就系话下个月四号开始登记，就话去到8月14号就登记期就完啦，系咪之后就唔可以再登记噶啦？就拎唔到。 哦，系啊，我哋今次嘅登记期就由7月4号至到8月14号，就6个礼拜嘅。 嗯，即系有冇可能啲人系登记唔切嘅咧？你预计？ 哦，我哋相信就唔會啦，因為我哋一來而家講得清楚啦，二來如果睇翻我哋上年現金發放計劃咧，其實都好大部分嘅市民咧都喺前期咧完成咗個登記噶啦。 OK， 咁啊，而家亦都分話有電子登記啦，有書面登記啦。我就見書面登記就話要等多一個月之後先拎得，呢個係咪因為涉及個人手問題啊？啲行政程序咁啊？ 哦，各樣嘢都係嘅，因為咧嗱好似頭先講啦，因為我哋嘅登記期係6个礼拜啦，我哋都想集中。就是等處理曬所有合資格的市民，然後大家差不多時間攞到那些消費券就容易啲配合到商界啊推出那些優惠措施啊，製造到那個即係消費嗰個氣氛啊，推動本地消費嘅。咁如果用書面登記咧，因為都需要比起電子登記咧，要處理嘅人手程序咧係多啲嘅，因為書面登記佢都要連埋個身份證嘅副本啦，一齊釘好擺入去個收集箱啦，咁我哋要收埋再處理。咁所以所有書面登記咧都會係最快第一期就喺9月1号開始發放㗎啦。 OK， 嗱，有關於而家有4个嘅支付工具嘅平台啦、營辦商啦，咁3个咧都係話分2期嘅，其中話八達通咧就話要分3期嘅。其實當初傾嗰陣有冇都要求過佢哋，不如都分翻開2期就發放啦，同其他支付工具一樣啦。咁因為佢哋而家個其中一個限制就話個上限係去到3000蚊啊嘛，有冇要求過佢哋其實可以上限再多啲？咁就直接係分2期發放咧？這個問題喺邊度咧？其實 反而個考慮唔係佢嗰個上限啊，其實個考慮係八達通咧同其他嗰3个電子錢包咧喺個技術運作有啲唔同咧，就係嗰3个錢包咧其實係可以喺嗰度 挖一個櫃桶出嚟嘅，即係你將個券擺咗喺櫃桶度咧，就同個錢包其他嗰啲金額咧分開，咁可以就定咗佢用途啦，定咗佢嘅到期日嘅。但係八達通卡就唔係嘅，即係你有一張卡就嗰個儲值額係咁多就咁多，咁就唔可以挖開一個券咁樣樣嘅。咁所以喺成個設計度咧都要有分別。咁我哋今次嘅設計分三期咧，其實最主要大家可能都睇到就係我哋最嬲尾嗰期嗰1000蚊咧，其實就係愛嚟鼓勵大家咧喺一個特定時間裏邊咧係用曬頭嗰兩期嗰4000蚊。 嗯，但我想知道咧，譬如而家就話即係一般譬如其他嘅支付營運商咧，如果佢哋啲客户買完貨，即係要退貨，退翻之後都要退翻一個消費券嘅金額落翻去佢個户口噶嘛。咁八達通嗰個退貨嘅話就分唔到呢一個櫃桶喎，先聽你咁講話分唔到。咁佢哋會唔會有機會就係退完貨之後啲錢就落返去個八達通，然後佢哋用一個退卡嘅方式就可以將譬如直情攞3000蚊攞盡曬佢哋嗰啲消費券呢，就攞去退卡就套現，有冇可能咁嘅情況？ 其實呢首先如果大家買咗嘢之後究竟嗰、那個退貨退款嘅安排呢，就個商户唔同嘅，商户都睇返自己嗰、那個營運個情況啊，同埋啲客户需求再決定退貨定退款。如果係八達通卡一般我理解其实都不会退回所谓的钱落回张卡那里的，因为它跟其他信用卡、支付工具都不同的，一般它一是就退货，一是有时它真的当它现金这样，那个就会个商户去决定的。 咁所以就唔係淨係最尾嗰1000蚊先至會出現可能會出現套現喎，直情頭嗰兩期只要佢哋個貨，佢哋譬如個客想退貨，頭先你話即係唔會退翻個金額落去嗰張卡度啊嘛，咁可能都會出現退貨或者退現金嘅情況嘅喎，就會 係嗱如果嗰個商户我諗個商户真係會睇翻個情況啦。如果話出現大量啲市民都嚟買完嘢都嚟退嘅，咁我諗佢自己都會去睇一睇，究竟係點樣安排，應該係話退翻同等價值的貨物啦，定還是真係退現金？咁我諗個商户真係要睇翻嗰個情況。但因為呢個就同嗰、那個消費券計劃嗰個未必可以掛到上去，因為呢個就係一般商户咧要睇翻去平衡翻嗰、那個消費者嘅利益同埋佢自己嘅營運咧作嘅一個安排嚟噶嘛。 嗯，但呢個就冇話違法啦咁樣嘅，就算係咁樣做到。 冇嘅，嗱，除非咧就係咁其實咧唔單止係八達通公司嘅，咁其實四個營辦商咧，佢恆常咧，其實都會睇住佢自己商户咧嗰啲交易情況嘅。如果你係正正當當，頭先我哋講嗰啲都係個客人買完嘢，因為有啲問題要退貨或者退款，咁呢個係正常嘅做法啦。但係如果睇到啲交易情況咧係有啲唔尋常咧，其實啲營辦商咧係會睇嘅。咁如果我哋發現咧有啲其實係即係故意嘅合謀嘅特登係幫啲客户去套現啦所謂嘅話咧，咁其實第一就係佢哋會將啲證據話翻俾我哋聽，我哋咧唔排除會將呢個商户咧列入黑名單，就唔可以去再接受個消費券。甚至如果我哋裏面睇到有啲咧涉嫌違法嘅行為咧，我哋會將啲證據咧係俾執法機構嗰邊去執法 嘅。但係呢個可能係本身個商鋪佢哋嗰個政策嚟嘅，就係佢可以去選擇俾個客退件貨或者退個現金咁，但係有可能會列入黑名單啊咁樣。 嗱頭先我講嘅就係如果你正常一般我不嬲都係有呢啲咁嘅安排嘅，係一啲好正常嘅客户嘅退貨退款嘅行為咧，就冇問題啦。咁但係我哋講緊嗰啲咧，你都唔排除有啲係可能濫用啊，或者我即係其實都係要睇下嗰個交易情況啊，睇下啲證據顯唔顯示咧嗰個商户其實係串謀啊，同个客户一起滥用啊，去做呢样嘢，咁就真系个案要去分别睇咯。 见到有啲传媒都话发现有一啲嘅二手拍卖嘅网站咧，就话见到有人话可以提供服务，有啲商户话用八达通机咧帮市民套现现金券，就话中间收4%嘅手续费。咁有冇留意呢啲情况，或者即系政府都会主动去做啲嘢啊？见到咁嘅情况。 有啊，首先营办商会一定要留意一样嘢，因为佢话用翻八达通，佢似乎就话佢自己系八达通嘅商户啦。咁八达。咁變咗八達通公司咧，都睇一睇就係其實都有啲似頭先我哋講嗰啲係咪一啲唔適當嘅交易行為啦。咁另外咧，其實我都想呼籲啊，因為呢啲所謂大家私下咁樣買賣嗰個消費券咧，我覺得兩邊都有個風險喺度嘅。因為譬如你八達通卡有啲都話不如我買咗人張卡啦。咁其實嗰個人咧係可以去報失咧，跟住註銷張卡嘅。咁所以可能係有啲損失。同埋都想提翻啦，如果大家用嗰、那個消費券去消費咧，喺嗰個期間咧，其實好多商户同埋四個營辦商都好多推廣活動嘅，咁所以最後嗰5000蚊嘅消費券咧，絕對應該係會高過5000蚊嗰個價值嘅。咁所以，與其諗好多方 方法去點樣套現，不如諗下邊個儲值支付工具嘅優惠多啲，啱自己多啲，然之後跟住點樣去用咗佢咧，可能係會划算啲咯。 嗯，即係你哋都會主動去聯絡營辦商，如果發現有咁嘅情況， 會㗎。嗱，譬如好似呢個新聞，我哋咁睇咗，我哋一定會同八達通公司去聯絡翻啦，會睇一睇佢哋會有啲乜嘢跟進嘅功夫會去做啦。 嗯，我見話即係如果涉及退貨嘅時候咧，又個現金電子消費券又就嚟屆滿嘅話咧，會另外會有一個叫做特設嘅消費券又俾嘅，嗰、那個係一個紙本定係一個咩形式㗎？呢、這個？ 都是電子，那個是一個特別安排來的，其實就是適用於那三間電子錢包，就是支付寶啊、拍住Tap & Go、拍住上和 WeChat Pay HK。因為講就是如果那個客人買了東西他真的不啱，因為我們都要平衡回那個消費者的權益啦。但是因為他落去個退款，如果落回去個消費券度，我們有個限期的嘛。如果他真的限期到他才退回去就用不到咯。於是我們就跟那三間營辦商有一個特別安排的，就是在那個券到期的一個月內呢，那些消費者都可以退，如果真的要退貨啦，就可以退款。跟住他就會出一張特別的電子消費券給他。有效期就是跟住那個月的月尾。 另外我就想問，就是有關於一些院舍住的人士或者在囚人士，是不是他們的電子消費券有人可以幫他代領或者代用樣的？ 是的，其實所有人，因為只要你合資格呢，是你的意願呢，因為你可以指定一個儲值支付工具呢去收那個消費券的嘛。所以其實所有人，你如果你是你的意願，你都可以去將那個券落去所謂人家的儲值支付工具的帳戶都可以的嘛。如果在囚人士呢，我們就有一張特別表格，就通過懲教署咧係俾佢哋等佢方便佢哋喺個登記期嗰個登記嘅。至於院舍嗰啲朋友咧，如果佢本身而家係透過監護人、委託人同埋代理人攞緊綜援或者係公共福利金咧， okay. 我哋透過社會福利署會發信俾呢啲人咧，幫佢哋申請嘅。 好啊，唔該曬黃學玲，同你傾到呢度，唔該曬。 強嘅本地零確診記錄。專家就話，要達到兩個潛伏期，即係連續28日冇確診個案，疫情先至可以算係完全受控。而《星島日報》嘅相關報導就引述消息話，新一輪社交距離措施可以放寬，而放寬嘅重點將會係食肆以外，當中包括酒吧業同埋卡拉 OK 業界。考慮到喺有接種疫苗嘅前提之下，放寬同台嘅人數、營業時間等等嘅限制，分別係商報同《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香港過去兩年接連經歷反修例事件和疫情，經濟表現持續陷入低迷。有商會指出，香港屬於細小和外向型的經濟體，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香港在疫情之下已經損失6000億元，金額相當龐大，擔心如果持續無法通關，將難以恢復各類經濟活動。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認為，本港不可以單靠財政儲備支撐經濟增長，接種疫苗是目前唯一比較可行的方法。《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民政事務總署利用防疫抗疫基金撥款1300萬，推行小苗子學習導航計劃，聘請兼職導師到學校為基層的學生輔導功課。該計劃涉及公帑，但當局並沒有公開招標，沒有公開邀請機構參與，亦沒有主動公布挑選團體的準則，直接批錢給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出任會長的青年動力協會火拍教聯會推行。民政處未有交代如何監察機構在項目當中的收支安排。民政事务总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青年动力协会连同教联会向政府建议推行计划，政府在审核的时候，两个机构都表示有能力在短期之内落实，加上有迫切需要解决基层学童受疫情影响学习的问题，故此决定拨款给这两个机构推行计划。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接受《星岛日报》专访的时候表明，在国安法下，香港整体安全已回来，危害国家安全风险可控。他列举数字助证，在国安法实施前后6个月比较，整体罪案数目跌了4%。虽然国安法已立，他强调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亦必须和应该尽早立法，加码涵盖和强化其他方面的管理，包括检讨刑事罪行条例、社团条例、官方保密法等，确保可以充分处理极端危害国家安全状况，但预料这届政府难以赶及完成。星岛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引用国安法冻结同苹果日报相关的三间公司资产。一传媒今日会去信保安局申请，要求解冻部分资产，以免因为欠薪而违法。一旦申请失败，预料需要向法院寻求撤销冻资。劳福局副局长何启明就话，冻资同埋欠薪系两个层次，苹果必须要承担责任。彭博社日前就引述消息话，《苹果日报》有计划透过台湾业务嚟筹款，咁以维持印刷业务同埋向员工支薪。咁知情人士就表示，相关嘅方案并不可行。《苹果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民间人权阵线早前被警方指涉嫌违反社团条例。民阵临时召集人钟崇辉向传媒表示，因为警方将组织定为冇注册社团，今年将不会申办七一游行，是自从2003年以来第一次。他又说，民阵今后暂停举办活动，形容组织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话，荃湾响城街一堂近50年楼龄的大厦，平台僭建近20间劏房出租，每间房独立设有冷气机，令到大厦用电量急增。咁同商户互相扯电，超出负荷，一个星期甚至系一日停3次电。有专家就话，情况异常，恐怕会出现火警。政论就话，屋宇署有法不执，咁又系一枚随时爆发的计时炸弹。《东方日报》政论。 城报社论话，欧洲国家杯进行得如火如荼，不少市民会到酒吧看球赛直播。由于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市民到访持牌酒吧必须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又受到防疫限制，营业时间看球赛不够痛快，改为光顾楼上无牌酒吧。社评话，不难想象会是疫情传播的重大威胁，政府有必要加强力度堵破无牌酒吧，确保本港的抗疫努力不会白费。成报社论。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国安法首犯唐英杰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及恐怖活动罪，其中一名代表律师是参与滥炒派非法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庄严的法庭由一个国安法的疑犯为另一个国安法的疑犯做辩护，社评说是几咁的讽刺。建立一套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法援制度已经是当务之急。大公报社评。 苹果日报评论，警方对苹果日报的搜查拘捕行动，在国安法授权下检取报馆内原属机密的新闻原始资料，意味记者和新闻机构不能够再有效保护敏感资料，吹哨人身份可以轻易暴露。新任记协主席陈朗星说，新闻自由已经弱不禁风，但香港更加需要真相，会同同业继续争取仅余的新闻自由。苹果日报评论。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桥尾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玛嘉烈医院对出噶，就是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桥尾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玛嘉烈医院。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嘅坏巴士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噶。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坏巴士拖走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太古城。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就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在黄大仙中心。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排到彩虹道。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车多，龙尾就在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七月五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正是检讨紧现行的法援制度。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法援这个制度对 train up 新的律师，他是没有机会。你一路没得做，他就来来去去都是那些律师。 大律师石书明： 如果可以做到这些案件的大律师，就是因为这个上限处理不到这些案件，对于当事人的保护是一个很大的破坏。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6月21日，新增一宗输入确诊个案，连续第13日本地零确诊。 陈茂波称，商户与顾客串谋套现消费券，视乎个案或追究。 未获发签证，台湾撤离7名驻港人员，调整服务方式。 伊朗与六国有关重新履行核协议谈判暂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上星期五咧，公布有关于电子消费券嘅详情啊，5000元嘅消费券啦，就第一期就2000元。咁有关于一个嘅登记嘅步骤啦，咁就话咧系可以透过咧消费券计划嘅网页度登记啦，有一个嘅认证身份嘅程序。咁但系咧就话咧，如果之前已经系成功登记过现金发放计划嗰啲人士咧，就系需要答两条问题嘅。咁啊，包括咧就系电话号码嘅最后四个数目字啦，咁同埋咧拎现金发放计划嘅户口嘅最后五个数目字。咁另外咧都可以透过智方便系上载咧身份证副本等等噶。咁都係要登記入面嘅資料啦，填返你想揀嘅邊個嘅儲值支付工具帳戶啦，咁都係填返呢係喺香港居住嘅一個聲明。呢、這個就係電子登記嘅步驟。咁另外呢有書面登記㗎。書面登記嘅方法呢就係話可以去到郵局啦、民政事務處各區嘅諮詢服務中心啦、社署辦事處啦、房委會屋邨辦事處等等呢，係拎呢個消費券計劃嘅拎呢一個嘅表格㗎。咁或者呢直接喺消費券計劃網頁嗰度下載呢個表格啦。咁填好之後呢，加返你本身嘅身份證副本呢，就可以喺7月5號起呢係擺入去郵政局啦，投入去郵政局啦，喺中國銀行啊、東亞銀行、恒生銀行、匯豐銀行、渣打銀行都有收集箱咧，係可以收呢一個嘅書面登記嘅。咁而家就話消費券咧都有啲限制嘅，就話唔可以用喺一啲政府收費啊、水電煤等等，亦都唔可以咧係兌換現金嘅。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點睇呢個消費券嘅情況咧？電話旁邊有盧女士，早晨。 係早晨，蕭樂文。我就想問一下。我就有个个人八达通的、就是自动增值的，那我就怕麻烦，我可不可以用回这一张八达通？ 即是你意思自动增值的八达通可不可以直接收这个电子消费券？是吧？ 是的。 好啊，这个看看应该我们的嘉宾有关八达通方面可不可以再讲多一点，但你自己本身是不是都会选择这个平台？ 我不知道，因为我上次我是会想用八达通，因为我其他那些我没有的。 嗯。 那呢就我使不使，即是我想问使不使另外申请过一张八达通啊，或者叫银行 cut 了我的自动增值啊，那还有呢，我上次拿10000元呢就是用电子那里啊，但是我是长者嚟嘅，我就经银行咧去嗰度帮我手嘅。 咁而家就唔可以經銀行，可唔可以我去銀行嗰度，即係嗰個電腦嗰度叫佢哋幫手？ 我見個講法就係、是你書面登記，即係如果你要填紙本表格嘅話咧，就可以喺銀行嗰度交咯，但係就冇話銀行職員可以幫嘅。咁主要都係兩個方法啦，電子登記就 我就係、 是、啊，係啊，網上嗰度我見就冇話係銀行職員有呢個服務係提供喎，呢個都暫時至於你講緊嗰個自動增值嗰、那個咧，我哋轉頭咧揾另一位嘉賓去解答下你。唔該曬盧女士，你嘅電話，好， 拜拜， 好。另外咧就請嚟咧有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營業及事務總監李玉儀，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李玉儀小姐，头先就讲到有个听众就问啦，即系佢自己嘅个人八达通咧系有自动增值呢个服务嘅，有冇需要系停咗个自动增值佢，或者可唔可以直接用自动增值呢张八达通卡去收电子消费券嗰几千蚊嘅咧咁？ 首先咧就係可以，佢可以係用翻咧佢有自動增值嘅卡嚟到去收呢個消費券嘅，亦都唔需要咧係將佢停止咗嘅、 嗯， 因為咧消費券嘅錢其實等於咗儲值額啫嘛，咁等於有人幫你入咗錢落去，你咪用出嚟先咯，係、嗯、到你真係用完曬啦，因為呢個嘅自動增值嘅服務咧就係、是、當你將卡係用到零蚊或者係唔夠錢嘅時候咧，佢先至會係增值落去嘅啫，咁所以呢樣嘢係完全係可以咧，用開點樣用咧係冇問題嘅，所有嘅增值服務咧係正常可以如常運作嘅。 OK， 嗱，有關於消費券咧，其他詳情咧可以打熱線啊18500咧查詢個計劃詳情嘅。如果聽眾有其他疑問，都可以直接咧打去18500嗰度去了解一下嘅。另外就想問翻李玉儀啦，今次咧其實消費券計劃咧有五個嘅支付工具營辦商，你就其中一個啦。八達通咧就係唯一一個分三期，其他人哋分兩期嘅啫。點解會有咁嘅安排咧？呢、這個 政府公布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有解釋過啦。 嗯、 因為都係咧四個支付工具咧係都係迎合唔同市民嘅需要嘅。咁我諗八達通咧，因為係真係服務緊全香港市民啦。咁喺今次消費券派發嗰度咧，其實個彈性都係最大嘅、 嗯， 因為咧喺一樣係最早係8月1號已經攞到2000元，亦都喺10月1號係攞到另外2000元，咁係一樣係已經攞到4000元㗎啦。 嗯， 但係市民佢可以選擇，如果佢快用完嘅咧，佢好快就已經喺下一個月嘅16號，即係12月16號咧，就已經攞埋嗰1000元㗎啦。 嗯。 至於就話啦，亦都有好多市民啊，我可能係想慢慢用嘅，因為始終大家嘅需求唔同啦。咁如果佢係慢慢用嘅話咧，其實佢係嗰4000元咧係最長係可以用到7個月嘅。咁相對起其他咧，其實佢哋最長嘅限期咧都係得5個月。咁所以呢個比市民更加多彈性，因為有好多市民可能真係，咦，我想用個消費券嚟係真係應付翻一啲日常生活嘅必需品喎。咁所以點解就係、是、司長啊亦都有解釋過，就係都係希望就話其實市民有唔同嘅消費模式，又亦都有唔同嘅需求，咁所以八達係最可以滿足到佢哋嘅要求咯。 嗯， 最緊要係咧， 係、嗯、 啦，我哋一直八達通亦都其實係包含咗交通嘅，咁所以咧呢一、這個咧亦都係正正就係即係滿足到，即、就、係、是、我諗有聽到好多市民嘅聲音啦，都想話啊，其實個消費券即係、交通都係其中一個好大嘅開支嚟嘅，咁所以。啲八達通係可以真係，無論你係搭巴士啦、搭港鐵啦、搭小巴啊，甚至乎搭的士，咁、你都係其實包曬喺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真係可以滿足到全香港市民嘅需要咯。 OK， 嗱，因為我見到司長喺記者會嗰度咧，都講到話，即係點解會有啲平台分三期，有啲分兩期？佢就話主要係因為不同嘅支付工具咧背後嘅技術系統同埋佢嘅限制。呢、這個係咪本身因為八達通都有啲限制咧？但我就諗啦，譬如你5000元嘅消費券分兩期。八達通而家上限最多去到3000元，照理都可以分兩期去容納到㗎。咁點解唔咁樣做咧？即係直接分兩期，2500、2500咁咧又？ 啊，呢個就係、是、都係希望可以提供到一個好彈性嘅選擇俾市民啦。 嗯。 亦都頭先解釋過啦，因為咧司長佢都有説法，就係大家咧係希望咧嗰、那個嘅經濟效益咧係可以係更加好嘅，即係分發放。咁因為八達通真係咧嗰個消費券入咗去咧，係其實等於咗個儲備額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係可以係俾個市民咧，佢可以係好彈性地，譬如咁講，我係想用咗佢係做一啲嘅其他支付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冇問題嘅。咁只係話你只係需要喺成個消費券嘅期限裏邊咧，係用翻喺消費券嘅範圍裏邊就已經可以啦。咁而其實消費券嘅範圍咧，亦都係真係非常之闊咯，因為基本而家你係用喺八達通上邊嘅應用咧。 即係我相信咧，已經係真係全面咧，都其實喺消費券嘅範圍裏面嘅。 咁 係無論係交通啦、零售啦、服務嘅性行業等等啦，其實都已經包咗喺度咯。只係啲好少數係講一啲嘅公用嘅事，嗰啲唔包嘅啫。咁所以呢個係應該都係一個好有彈性，係俾到市民一個嘅好好選擇咯。 可能用途上彈性啲咯，我聽落。但係譬如起碼個金額上會唔會都起碼限得多咗，未必一次過用到咁多。會唔會因為咁樣令到用消費券揀用八達通嘅人嘅意欲會少咗啊？會唔會咁啊？ 我相信市民選擇時候都係要睇翻個支付工具係咪佢最信賴啦，亦係咪可以真係全面滿足到佢嘅消費嘅需要啦。咁我想講就係即係八達通，即係因為喺日常生活之中，即係每一日大家都用緊㗎啦。咁其實即係頭先講到喺交通又好、零售又好、食嘢都好，都一定係用得到嘅。咁我所以相信呢一個都係一個對於客户嚟講，佢哋去選擇嘅時候咧，都係非常之關注咯。咁啊，有即係我哋今次咧，亦都有推出咗好多優惠喺度啦。咁其實亦都係擴闊咗我哋好多商户嘅。咁啊，包括咗就話，如果你係日常開支要用嘅生活必需品嘅，這個固然之已經係包括咗喺裏面啦。譬如包括了一些新的商户的種類啦，尤其是我們聽到就很多市民說啊，我可能想用一些錢呢來去買一些電子產品啊，或者我想是網購啊，這樣所以我們都有多了很多這些新商户在這裡，是再有很多的優惠給他們啦，所以我相信都會是非常吸引，也都是令到客户是會選擇我們八達通作為他那個的支付工具咯。 你們會不會都有分譬如網購用消費券嘅即係用消費券用喺網購嘅市民就會多啲優惠，或者小商户嘅優惠又會多啲，有冇類似呢啲咁嘅分嘅？ 哇！我哋就所有嘅消費，我哋其實都係鼓勵嘅。咁主要就係話喺零售消費上邊咧，喺八月九月咧，其實佢單一個月咧，佢只係需要消費1000蚊咧，就已經係可以攞到50蚊嘅獎賞。咁呢個係一個通嘅增值額嚟噶，咁所以呢個係對於市民嚟講，又係我等於再派多咗錢入去八達通卡度，咁佢兩個月係可以攞到100蚊嘅。咁仲有就係如果佢一登記咧，其實已經係即刻會已經攞到18蚊嘅一個就係八達通嘅增值先噶啦。總數就其實佢可以攞到118蚊嘅現金增值咯。咁而呢個錢入到八達通卡度咧，就真係任個市民係點樣用都得嘅。 嗱，各位聽眾點睇咧？有關於而家呢個消費券嘅詳情，啱啱同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有關於八達通的代表，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營業及事務總監李玉儀。各位點睇？歡迎打你1872311，點睇最新呢個嘅消費券計劃呢？而家話分有啲平台分兩期啦，其中八達通就話分三期嘅。咁繼續同阿李玉儀傾啦。會唔會咧出現一個情況，譬如分三期呢，啲市民就未必想用八達通嚟買一啲大額嘅嘢咯，即係大額消費可能少啲，最終可能落翻去啲細額嘅消費啊，或者交通啊咁樣，對於刺激成個經濟嘅作用咧，會唔會都細咗咧？因為咁， 八達通卡而家我哋嘅儲值額咧係3000蚊啦，咁其實喺一般嘅購物咧，其實3000蚊都係一個數目，都係非常之充裕咧，去買到一啲貴價啲嘅物品嘅。如果市民佢哋想買一啲高價啲嘅物品嘅時候咧，咁當然因為咧嘅錢其實入咗去到，佢愛嚟去支付咗一啲嘅其他開支，咁佢時都有多啲錢咧，其實去買嘢嘅。咁所以隨時都可以係再增值入去八達通度咧嚟到去購物咯。咁頭先你講嘅情況就係話啊，如果市民話我其實真係想去買一個電器係貴啲嘅，咁你可以用曬你嘅限額之餘，其實係可以隨時都加翻錢落去咧。又或者是要求商户可以分單來去做的，咁所以我諗喺個彈性上邊就係、是真係可以到時嗰個市民佢哋將個錢去自己調動啦，或者係嚟到去加錢落去嚟到去買一啲貴價嘅物品咯。 我見而家八達通嗰個做法就係一個儲值額嘅形式啦，係咪即係話即係消費券嘅金額入咗張卡嗰度咧，其實分唔到消費券嘅金額同埋其他金額，就擺咗喺同一個池入邊嘅。咁理論上會唔會可以用八達通嘅消費券嗰個價值嚟，譬如交一啲原本話唔俾交嘅，譬如公屋租金啊、水電煤啊、税啊呢一類咧，會唔會可以做到咁噶？ 而家喺個消費券去派咗入去咧，係一個儲值額嚟嘅。我哋而家喺我哋應用嘅範疇或者應用場景咧，咁都係交通同埋零售消費各樣嘅。你講到譬如係交租各樣咧，咁其實而家亦都唔係八達通嗰個應用範疇裏邊。咁所以就嗱錢其實個客咧去攞咗，佢其實係 八達通只要是他收的商户呢，他是完全用到沒問題的。 嗯， 所以到最終呢，就是說因為我們會很清晰會看得到是所有的開支或者所有的付款，其實裡面呢在、譬如是包含了在消費券那個範圍裡面是使了多少錢，咁其實只要是達到那個金額呢就已經是可以的了。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又係都係回應返，我相信市民呢就即係有陣時可能佢啊俾個消費券呢係有個框框框住咗呢，就覺得啊我一定係要將個消費券係一啲特定用途嚟到去用。咁但係反之，其實今次喺個八達通裏面呢，其實就真係等於錢啦，即係其實派咗錢入去你嘅八達通裏面，咁你個儲值額呢係你可以日常咁樣去用返曬八達通所有收嘅商户裏面，而裏面呢亦都係絕大部分呢，基本上我可以話呢係超過九成幾啦，已經係呢個消費券今次個範圍裏面㗎啦。咁所以係一個可以佢哋好放心好開心咁消費，亦都唔需要呢係將佢咁諗到咁複雜。其實呢大家應該係收到消費券係好開心嘅事嚟嘅。 嗯， 盡量去用，開心地去使，咁我覺得呢度亦都係今次即係政府希望可以俾到市民咧一個好開心去派多5000蚊俾佢使嗰個嘅概念咯。 即係所謂個系統識唔識得分辨邊個即係識唔識得分辨嗰個用途係咪八達通嘅範圍之內？就係、是、本身譬如講緊譬如公屋租金根本就冇八達通機嘅，所以根本啲人就唔可以用八達通嘅電子消費券去俾錢，係咪咁嘅意思？因為擺咗入去嗰嚿電子消費券同你本身個八達通卡嗰個金額根本係撈埋咗一嚿噶啦嘛， 金額係一齊用嘅。 嗯。 如果八達通嗰個商户係即係佢係概括到咧，咁嗱，無論你係咪有冇係咪喺個消費券範圍裏邊，其實當然都係可以用到啦。因為我哋之前提到最重要就係我哋唔想要求個客或者令到個客好麻煩，係需要改變咗日常用八達通卡嗰個嘅習慣嘅。 嗯。 咁所以咧就金額係可以一齊去用。我哋咧係會喺個系統上邊咧係會分得開翻，邊一啲係納入咗喺消費券消費嘅範圍裏邊，咁好清晰咧係會可以計到出嚟，每個月或者係到嘅期限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咪已經使足曬 ？OK， 嗯， 咯，咁所以呢個咧，我哋係有好清晰，亦都有多種嘅渠道咧，又係去迎合唔同市民嘅需要嘅。 嗯， 最簡單嘅咁啊，當然係用我哋嘅手機程式啦，用我哋嘅八達通 app。咁我哋咧係會有一個咧係消費券嘅服務專區咧。喺裏邊咧就係將如果你個八達通卡已經登記咗喺個 app 裏邊咧，你到時好簡單地咧已經係會 check 到曬你嘅消費券納入消費券嘅商户嘅交易嘅記錄同埋所有嘅累積金額嘅。係啦，咁甚至乎會睇到啊，我收咗第一期錢，咁我其實用成點各樣嘢。 O、okay, K， 都視查到啦，總之喺個 app 嗰度就 app 又查到啦， okay. 可以喺一個嘅網址度亦都可以查到啦。咁同埋第三就係咧，亦都可能有一啲嘅長者或者佢其實需要，我未必識得用上網或者係用呢個手機嘅時候咧，亦都可以係打電話去熱線度可以 check 得到嘅。 講下熱線係幾多？佢哋可能想知嘅應該都。 我哋嘅熱線咧就係、是、你等我好唔好意思啊，等我睇陣先。我因為費事講錯咗俾你聽啊。 啱啱係，請講。 係嗱，我哋嘅熱線咧就係2969-5500。 OK， 好啊，唔該曬啊。 2969-5500係啦。 OK， 好，唔該曬李浩儀。李浩儀就係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營業及事務總監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路透社报道，当局根据港区国安法冻结苹果日报资产之后，公司将会在几日之内被迫关闭。报道引述一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身在美国的顾问麦塞文表示，公司无法获得更多资金，董事局计划星期一召开会议讨论怎样应对。警方表示，去年调查的洗黑钱案件宗数有1905宗，处理的可疑交易报告有57000多宗，两项数字都比前年升大约一成，情况值得关注。由今个月起，警方的财富调查组、联合财富情报组及财富调查总部从毒品调查科分拆， 整合並且升格成財富情報及調查科，加強打擊洗黑錢的工作。財富情報及調查科高級警司鄭麗琪表示，近年有犯罪集團用不同借口叫人借出銀行戶口俾佢哋處理犯罪得益，即係洗黑錢。戶口持有人同樣會干犯罪行，呼籲市民切勿答應。財富情報及調查科總警司林敏涵話，近年有虛擬銀行、儲值支付工具等興起，令到金錢流動更加方便同埋快捷，增加警方追查洗黑錢活動的難度。林敏涵說，警方下個月會向立法會財委會尋求撥款，升級可疑交易報告系統。廣東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患者來自東莞。東莞今日起對全市人員展開核酸檢測，確診的是麻涌鎮廣州新華學院東莞校區的學生，是早前一名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東莞市疾控中心說，今次東莞疫情和廣州疫情分別來自不同的傳染來源，患者就讀的學校目前只是提供網上教學。麻涌鎮全鎮實施封閉管控，居民不得離開封閉範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說，若果中國不合作進一步調查新冠病毒源頭，將會面對國際孤立。沙利文接受美國傳媒訪問的時候說，現時未到發出威脅或者最後通牒的階段，會繼續在國際社會爭取支持。若果中國拒絕履行國際義務，美國將會同盟友磋商，考慮點樣回應。沙利文話：美國唔會只係依賴中國，除咗世衛調查，美國本身亦都會分析，包括透過情報部門以及同盟友合作追查到底。中國外交部重申，疫情溯源係科學問題，唔應該被政治化。又要求美方能够好似中国一样，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研究合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点，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05点，系跌395点，总成交金额13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6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0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8.3跌5毫，腾讯控股597蚊跌6蚊，信宇光学科技226.8跌1.8。美团293.8跌6.8，阿里巴巴204.8，啱啱转咗，阿里巴巴系报204.8跌2.2，长实集团52.3跌6毫，药明生物133.2升1.1，工商银行系报5蚊跌5仙，汇丰控股45.6系跌1.6，中国平安75.9跌1.5毫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4，日元110.19，瑞士法郎0.922，加元1.244，人民幣6.449，英磅對美元1.382，歐元對美元1.187，澳元對美元0.751，新西蘭元對美元0.696。日經平均指數報28065点，跌898点。港金現價報16410蚊，跌1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2.86美元，賣出1773.3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嗱，继续讲翻咧，有关于咧消费券嘅计划重点啊，就话申请资格嗰度咧，就话要喺今年咧六月十八号或者之前咧系年满十八岁嘅永久性居民啦，或者系持单程证嘅新来港人士咧，咁先至可以啊。咁佢哋都要喺呢日之前咧，连续十四个月咧系有话喺香港居住嘅情况嘅。咁另外啦，讲到有四个嘅电子支付工具可以拎啦，咁啊其中八达通就分三期啦，咁啊第一期咧就系最快八月一号拎，第二期最快十月一号，第三期咧就系话如果喺十一月三十号前咧，系喺合资格嘅消费咧用够之前第一、第二期嗰4000蚊咧，就可以咧最快喺12月16号领取啊。咁啊，八达通方面咧拎嘅方法咧就同另外嗰三个有啲唔同嘅，咁就话咧可以喺譬如喺便利店啦，喺八达通嘅服务站啦，或者八达通嘅手机应用程式嗰度咧系拍卡都可以拎到。咁至于另外嗰三个嘅支付工具啊，即系讲紧支付宝香港啦、Alipay Hong Kong 啦、Tap and Go 拍住上啦，同埋系WeChat Pay Hong Kong 咧。都是就是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是直接是入落去登记用户那里的，那个领取方法就是这样的。咁啊，继续听大家的电话1872311，1872311讲到消费券的一些的详情。另外刚才呢在八点钟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到有关于是医管局一些的措施，就是放宽一些的探访安排啦，同埋有疫苗咨询等等那些的服务呢嚟緊都会出的了。你又点睇1872311？电话旁边是陈先生，早晨。 是早晨，萧生。 是你好，请讲。 政府推出呢个消费券的原意都是促进短期消费嘅啫，即系商户冇乜生意咁帮补佢哋嘅啫。但系有一个矛盾嘅地方就系、是，除咗八达通之外嘅第二另外嗰三个支付平台咧，佢话5000蚊可以搭埋一齐用。第一期就俾2000蚊，第二期俾3000蚊。如果我有需要买一样嘢系5000蚊嘅，你第一期俾我就一定唔会用啦，系咪？等到你第二期俾我俾多3000蚊嗰时先一齐用，咁变咗就违背咗佢个促进短期消费嘅原意咯，就系、是。 都系佢，但系佢十月一号都派嘅，即系第二期。 我知道。即系其实你推出八达通已经差唔多成年啦，由受证预算系咪啊？即系远水就不能够近火。你既然而家推出嘅，点解你第一期就唔俾嗰5000蚊人嚟即时可以帮到呢啲商户咯？即系如果系经济唔掂嘅，等多两个月或者一个月都唔掂啦，就系点解？还定你都可以搭埋使用噶咯。 即系觉得既然要短期刺激消费，就索性唔好分咁多期啦，一次过俾晒仲好，仲好先。 而家针对另外嗰三个平台嚟讲啫，佢话可以搭埋一齐用啊嘛。至于八达通，只要用八达通嗰度咧，你正话提出系好合理嘅。点解叫八达通有3000蚊上限？你2500、2000咪最好咯。你2500俾咗我第一期。在譬如两个月三个月之内要用晒，你唔用就唔俾第二期你住，咁变咗咪又系促进到短期消费咯。咁到底俾咗第二期嘅2500，你任我点样用啊？可以套现又得，咁样真系帮助好多人嘅，有好多人真系需要现金嘅，即系穷起上嚟真系啊！我攞咗现金交水电煤都帮补下，就算咧住劏房嗰啲啊，帮补下交。够租咁多都系咁样好啊嘛，系咪啊？ 不过而家就八达通净系最尾嗰期1000蚊先至话唔限使用嘅时限同埋用途咧。 系咯系咯，就系、是、你净系提出2500、2500咪最好噶啦。2500用咗先，你攞2500当现金咁俾咗人咯，即系咁样，即系叫体察到民情啊嘛，系咪？ 你有冇谂过点使啊？咁啲钱？ 啲钱咪都系爱嚟消费嘅咯。 OK OK， 即系啊，就系、是、咁样咯。 好啊，唔该晒陈生，同你倾到呢度，好啊。另外咧都有位另一位陈生打上嚟，都系讲消费券嘅。早晨， 喂，早晨，早晨， 早晨，你好，请讲。 喂，我想同佢哋讲啊，八达通公司嗰个啲老细啊，啲话事人，喂，点解唔叫我哋有用紧八达通揸身份证去地铁咪得啦？地又方便又成，咁去登记嗰、那个八达通系有 number 噶嘛？跟住攞身份证登记埋咪冇走鸡嘅啦。点解咁复杂？仲要佢又话边度一阵喺边度登记？啲八达通公司啊，系本身就系地铁啊、东铁嗰啲用噶嘛，出事嗰时都系。咁啊，点解直情使乜叫我哋嗰啲去揸住个八达通？我哋而家用紧嘅。喂，你去登记，我带埋身份证，咁喺嗰度咪冇走鸡噶啦？有身份证，有你嗰个八达通有 number 噶。譬如我12345嘅，咁你咪注入去我12345啊。譬如我姓黄嘅陈啊，登记咩名有身份证，咁啊方便啦。仲又要去咩度登记，一阵间又话要攞张方，你几麻烦啦、 啊。OK， 因为佢可以电子登记嘅，如果唔电子用书面。不过对你嚟讲，好似都听落好复杂啊嘛，嗰、那个过程。 你喂八达通 是地铁搞的嘛，你们公、八达通公司、起初那为什么不去服务，地铁有服务站，火车有服务站，有一个圆氹氹圈那里大堂。 可能额外人手、啊、这个都如果是的话。 你现在、你都有人手、你不派多两个人啦，喂、那些额外消费你政府出的啦，那些。 是明白。总之觉得就简化个程序就好一点，这个就是。 是啦，没错啦。 好、 okay, 意思说最好地铁的啦。 好啊，呢个系陈生嘅睇法嚟嘅。咁啊，讲到希望登记呢个消费券个程序可以简单一啲啦。佢话可唔可以直接喺地铁站咧有人帮我哋做登记咧，就更加方便啦。咁，仲有廖女士喺电话旁边，早晨，早晨，廖女士， 早晨啊， 听到听到，你好。 我想提一个意见，因为我哋都几十岁啦。咁咧，你嗰啲消费券几十岁又唔识喎。你話我大膽講一句，嗰個陳茂波係咪喺廁所諗嘅啲計？你大大嗰啲錢，我覺得舊年咁一萬蚊就大大過俾人哋户口咪好咯？做乜嘢咁麻煩啊？你哋啲後生嘅就有啲智能電話就識咗喎，我哋幾廿歲又唔識喎。 你冇用開智能電話係咪？因為都 冇啊！我哋幾十歲又唔係幾識啦。咁你咁麻煩，我大膽講一句，我話佢直頭喺廁所諗嘅。你係都俾人咯，你咪大大一筆俾人哋入到個户口咪好咯。 因為佢想刺激消費，佢其中一個原因嗰陣話，即係希望啲錢攞嚟使。 刺激消費，你俾人哋梗都係使噶啦，唔通定住。去边度拎去外国拎去边度呢、 可能储咧，啲人摆喺银行，银行会储低可能 都要手洗噶嘛。你又唔系五万喎，五千啫喎。你方便啊？啲几日在香港啊，老人退化啦，阿先生。我大胆讲一句，佢真系唔知谂乜嘢噶。 O K， 系咪？ 而家系咪？ 唔好意思， 而家四个呢、這个呢啲支付平台啦，有八达通啊，支付宝啊。拍住相啊 ，VJ Pay 嗰啲咧，你完全冇用开噶，四个都 冇啊， 八达通都冇 开，八达通有，咁、你又话登记啊，登记三次，一次就二千，一次就又一千，咁你好复杂噶嘛，你知啦，香港老人退化、哦，个个都唔系。好聪明，唔系好读好聪明书、哦。 好啊，唔该晒廖女士，佢都系惊嗰个复杂嘅问题啦，觉得不如索性入落银行户口，啲人就会自动洗啦。同埋佢讲到自己系冇智能电话嘅，不过呢个都可以解决嘅，就即系可能要搵人帮下手啦。但系佢唔识嘅话，就要上可以上电子登记呢一个嘅消费券嗰个计划嘅网页嗰个登记嘅咁。仲有陈女士喺电话旁边，早晨。 系早晨啊！ 系你好， 我想问咧，香港政府咧做亲啲嘢都七国咁乱嘅，限聚令又系咁样，派嗰五千蚊好似派五几十万咁样，你叫佢唔识学下澳门啦、啊？人哋澳门派几多钱都成鸡鸡已经派咗去噶啦、派嗰五千蚊等成几个月，仲要搞到你个个都唔识用，个个都唔识噶喎！呢个政府个个斗几十万一个月噶喎，个个。香港人最醒目的做乜嘢都由怪菜由乜嘢嘛，我都唔明点解佢搞到咁七国咁乱咧。 你觉得最复杂喺边个位咧？而家公布咗， 样样都复杂啊，搞到都唔识点用啊。 哦 ，OK， 即系你 系咪先？你个个几十万一个月谂啲嘢，香港人最醒目啊，做嘢怪菜简单啊嘛，样样嘢都搞到好复杂噶喎，七国咁乱噶喎，限聚令又系咁样，派五千蚊又系咁样。制造混乱啊，成日都搞到好麻烦啊！啲嘢根本系好简单，连一个普通市民啊、阿婆啊、阿婶啊都识谂啦、识做啦，系咪先？我都唔明呢个政府都唔知点解谂啲嘢咁乱嘅，系咪先 ？OK，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都觉得系登记比较复杂啦，觉得可以简单啲。汤先生喺电话旁边都系讲消费券，早晨。 早晨啊，主持系，我想其实都头先讲唔切，因为都想问翻八达通公司有关嘅负责人，想了解一下就系因为派咗嗰个消费券落个八达通之后，因为依家其实每个月政府有一个交通嗰个津贴嘅，咁啊计翻每个月个交通津贴用使几多钱，咁就会俾翻 percent 俾我哋。我唔知道如果派咗嗰个消费券落咗个八达通之后咧，会唔会影响嗰个交通津贴嘅咧？因为两笔都系政府嘅资助嚟噶嘛，即系通常你知政府嘅资助都唔会重复俾你嘅。 系啦，咁会唔会有关嘅资讯可以帮我哋了解到啊？主持 好，呢、這个就睇睇我哋应该我相信咧，呢个问题都可以交翻俾八达通啦嗰边，睇下佢哋可唔可以解答到啊？会唔会即系拎咗呢一个消费券之后，都会影响到交通嗰个补贴嗰度咧？另外就阿陈女士嘅电话，早晨。 早晨啊，阿萧生。 系你好。 我想讲咧，话今年嘅消费券咧，就话系六月十八号之前满十八岁嘅先可以攞啦。 嗯。 但系旧年嗰一万蚊咧，就系会喺财政年度之前满十八岁就可以攞。 嗯。 即系话今年即系零三年出世嘅六月十九号嘅小朋友咧，全部都攞唔到。 系。 因为去年是至到第二年的三月三十一号嘛，即财政年度之前。 嗯。 但今年所有人都会预计是财政年度之前，即是出年的三月三十一号之前满十八岁就会拿到。 是明 白。但今年他们的完全很失望咯。 嗯，你家人是这样啊，定是你自己本身是这样？ 是家里有个小朋友都是这样。 嗯，他就是本身是差一点，即是今年。 是啊，真的差一点，他今年是那一万元已经是拿不到的了。 嗯。 他满心欢喜以为那五千元都可以拿到咯。 嗯，即系佢仲，佢喺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号之前系未够十八岁，系咪咁嘅意思？ 未够啊，差几个月。 哦、okay, 但系呢个可能其实任何一个划界都可能会有啲人高兴，有啲人失望噶喎。 但我知道啊，但系你今次系月财政预算案啊嘛，咁财政预算案系咪应该依照财政年度去俾咧？ 嗯，明白。好，唔该晒陈女士，佢讲到。屋企人都對嗰、那個劃界拎呢一個嘅消費券嗰個時限咧係有啲失望嘅。另外，仲有麥女士，早晨。 早晨，本人有少少意見啦。 好， 咁就都係消費券方面。剛才有聽到有啲觀眾咧都聽眾咧都講到話政府做得唔好。 嗯。 咁當然啦，政府今次亦都係有少少複雜化咗，但係呢我見到往時呢以前從前呢給我哋嗰一萬蚊呢、我都見到呢有一啲屋企人啊，無論仔女啊、丈夫啊或者係妻子啊，就將佢哋嗰啲錢呢攞曬去自己用，就本當嗰、那個即係本身可以攞錢嗰、那個有權利攞錢嗰人呢攞到啲錢呢佢自己冇用到，因為有啲婆婆呢好大年紀乜都唔識。咁佢就靠佢啲屋企人啊、細路仔啊、孫啊、各人咧幫佢，幫完佢之後咧，佢哋又攞曬佢啲錢，逐啲逐啲氹曬佢，佢又對住我哋啲街坊喺度喊。 嗯， 其實長者唔識，其實每一個區都有一啲社會服務工作者，所謂嘅社工，佢哋好中意、好樂意自動去幫佢哋嘅。你有啲乜嘢幫，你隨時打電話俾佢哋，佢哋隨時可以約到時間即刻嚟幫到佢哋嘅。而家我哋嘅香港嘅長者，好多時都好多好多人幫到佢哋嘅。所以我覺得。雖然今次政府是有些做得複雜化了一些，我想他都是想達到那個領到那筆錢的人他自己真的享受到這筆錢的意思吧。 但整體今次這個計劃到不到絕到你剛才講的問題呢？因為剛才好像都說如果譬如一些院舍的老人家都可以說將他那五千元是交給一些他願意的人可以做一個代領這樣的情況的。 是啊是啊是啊，代领了之后那他不可以帮他交他住那个院舍，就算政府给钱津贴一点他都要帮他给的嘛，是吗？那他自己那些后人或者帮他交费用那些不可以交少一点咯。 OK, 好啊，唔该晒啊。 可以是、啊、其实香港他刚才那位女士讲得啱，好聪明的。 Okay. 那其实他们每一个拉阔他们都好识运用嘅， 好啊，唔该晒麦女士。咁啊，仲有欧先生，早晨，欧生， 系啊，早晨啊， 你好，请讲。 系，我想分享翻即系我屋企咧嗰个老人家打疫苗嘅经验。咁我外母咧就喺加拿大住嘅， 系。 咁咧佢咧就成九十岁人噶啦，住啲老人嗰啲叫做老人阿 partment 啦。咁咧佢哋加拿大三月已经可以接种噶啦。咁我屋企人咧，香港咧受到传，即系我嘅意见啦。香港咧嗰個氣氛咧，香港屋企人就話唔好打。加拿大嗰邊咧，因為佢試過嗰啲即係控制唔到嘅疫情咧，喺老人院咧，佢試過好多叫爆發咧，有三分院友咧係離開咗嘅。咁佢哋所以當然咧就會接種啦。即係香港嗰啲人家人受到嗰個氣氛嘅氛圍就話唔好打。咁咧加拿大嘅家人有個經驗就打。加拿大亦都 幫啲老人家打，喺三月打第一針。咁到到佢哋因為唔夠疫苗啦，佢停三個月之後咧，即係話咧大概個零禮拜前咧就打咗第二針。佢打完第二針咧，佢因為老人家九十幾歲啦，咁容易跌親。咁佢唔關打針事啊，佢之後咧就唔知點，即係佢老人家體弱跌親，跌親要入醫院啦。 Okay. 如果冇入醫院咧，即係冇打過疫苗咧，入醫院個風險就好高啦。加拿大而家仲係好鬧㗎。咁所以咧，希望大家未雨綢繆咧，即係喺你未有臨急抱佛腳冇用㗎，疫苗要時間嘅。咁所以咧，即係佢打第一針冇事，第二針都冇事嘅，應該唔關個打疫苗事嘅。即係佢打咗個針之後，都成十日之後跌親，咁佢要去醫院㗎嘛？嗰、那個感染佢控制唔到就好危險嘅，如果冇打針， okay. 所以又好彩有打針。 OK， 咁、啊、我想分享翻啫，希望大家諗清楚嚇。 OK， 即係你未雨綢繆嚇、啊，好係咁啊。 明白歐生嘅講法，即係都係覺得屋企個老人家即係。万一有乜事入医院咧，即系冇得话即时打针嘅，事前打针咧，佢就觉得安心一啲。呢个系欧生嘅睇法。头先讲到咧，好多消费券嘅详情，大家都好多疑问。有关于消费券嘅热线咧，就系18500，八达通方面咧就系29695500。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见。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成日听人哋话做作家好穷。咁到底真係有几穷呢？保罗奥斯特嘅自传《失意录》或者可以俾大家做个参考。 保罗奥斯特系美籍犹太裔小说家、诗人同翻译家，喺推出成名作《纽约三部曲》之前，曾经历过一段长达十几年彷徨老倒嘅岁月。喺《失意录》嘅第一页，保罗奥斯特就明言：我嘅穷唔系偶尔嘅拮据。亦不是每隔一阵子就要勒紧裤头，而是一种不间断的磨人的几乎让人窒息的穷，令我心神不宁，陷入无休止的焦虑。 在我认识的作家里面，有不少人都必须要翻一份正职，再压榨自己仅有的睡眠和娱乐的时间去到创作，而仲未成名的奥斯特都是一样。他在写作的同时必须到处咁样接一啲文字嘅散工去到维生，翻译系佢主要嘅收入来源。佢同太太搭档，两个人每日都要生产出定额嘅字数，唔理有冇心情都一定要好自律咁样工作，因为呢一个字数就算天跌落嚟，佢哋都必须要完成。但系佢哋换取到嘅酬劳，却系连去快餐店打工都不如。 喺佢哋嘅孩子出世之后，各种账单。阿德奥斯特唞唔过气嚟，甚至连写作嘅时间都牺牲埋。佢描述当时嘅困境系：我先系失去咗一日，然后系两日，然后系一个星期，到最后完全失去咗作家嘅韵律。哪怕我勉强挤出一啲时间嚟写作，仍然会发现自己因为太焦虑而写唔出任何好嘅嘢。 奥斯特喺自传入面一啲都冇引落阳线。他没有在爬上山顶之后以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去到讲一些很老土的正能量，反而是掏心掏肺地回忆回他自己的失意和困境，将一些血淋淋的真相摊在大家面前。但我相信有志投身作家行列的人都不会被他吓到，毕竟不走完这一条穷途又怎知道前方是不是真的绝路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失意录》，作者保罗·奥斯特，由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